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中国国家能源局表示，今年的前三季度，中国核能发电量为1829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约21.37%，约占全国总发电量的4.2%。2017年的年底前，海淀区将实现全境的无煤化。目前，企事业单位的无煤化改造超90%，居民户煤改清洁能源正抓紧施工。近日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表示呢，该院正联合国内的优势机构共同合作研制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器，并计划于2020年左右首飞。北京市环保局表示，截至10月29号，今年以来，北京市的 PM2.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60微克，同比下降了6.3%，较2013年同期下降了34.1%，空气质量有明显改善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下发通知，用人单位呢要根据招聘岗位的需求，科学合理的设置招聘岗位条件，不得设置指向性或与岗位无关的歧视性条件。国家网信办昨日出台规定，明确互联网的从业人员不得从事有偿的新闻活动，该规定于2017年的12月1号起施行。军委训练管理部表示呢，军队高等教育的自学考试考点布局将做出重大的调整，考点由原来的1565个压减至374个。北京时间的10月31号，足球网站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俱乐部排名，恒大世界排名跌出百强之列，亚洲排名掉至第5，长春亚泰则闯入亚洲百强之列。 再见悲哀人，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，什么都可以坦荡，未在乎谁是错，我两眼合上失去什么，是非也掠过，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。再见伤感人，我不以被泪流留住我，什么的境界都爱自自然地度过，回复身心最初，面对心境内一片拼搏，秒星瞬间闪过。除了心，只有心可以解心锁，烦恼多，因我要得多，你似沙轻似烟，怎会有风就像跌入了恒河，情路太弯，过就过，当是个经过，感动的爱当做一次次错，沿途上遇上什么都欣赏过，投入时便快乐一起过，再见悲哀人，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，什么都可以坦荡。错，我两眼合上，失去什么？ 听到歌曲来自林忆莲《再见悲伤》。最近呢，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，我国的手机网民人数从4.2亿猛增到了7.24亿，成为了世界第一。我们的生活好像随着一台小巧的手机而改变。现在随着国内国外的新型手机问世呢，诺基亚、三星、摩托罗拉好像都成为了历史。你还记得5年前，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序可能并不多，当年我们用手机可能主要是来浏览新闻、打打电话、发发短信，而现在的手机已经相当于你的钱包了。在你生活中，手机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必需品。你还记得5年前你都用手机来干什么吗？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，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。幸运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由麦巴麦送提供的免费代时券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，来自于零点，爱不爱我。 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，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。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，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。天好黑，风好冷，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，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。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，而我却陷入了困境。我好累，我好疼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我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你爱不爱我？虚伪，也许我会好过。你爱不爱我？我不知该做些什么。到底爱不爱我？唤醒自己，也就不再难过。别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，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。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，而我却陷入了困境。我好累，我好疼，到底爱不爱我？我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间，如此短暂的情缘，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，不说一句埋怨，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，当作前世来生相欠。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我不奢求永远，永远太遥远，却陷在爱的深渊。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，哪怕一伤痕累，短暂的情缘，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，不说一句埋怨，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，当作前世来生相欠。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我不奢求永远， 会发现呢，现在智能手机的功能真的是很强大，比如现在的一些基本需求，涉及衣食住行的，基本都可以靠手机来完成，比如网购、订个酒店、买张机票、打车、点外卖，也包括呢出去付款，都可以通过一个手机来完成。不知道大家是怎样的，反正我是已经很久没有携带过现金出门了。五年前，你的手机可能只是一个通信的工具，当时的你可能会想，这样的一个手机，我可能会用上好几年。而现在呢，随着手机的应用功能升级越来越快，仿佛一夜之间大家都在频繁地更换着手机。你曾经用过的手机，你都有保留下来吗？在五年前你都用手机来干什么呢？和现在都有什么区别？也欢迎你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，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留言，我都看得到。 会因为这样而哭泣，